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将继续带您走进老字号新江湖，为您带来的是龙辉，百年龙辉的悠久历史，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6号星期二，农历11月3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儿，气温有所回升，大部分时间适宜户外活动，有利于交通出行。夜间天气转阴，由于水汽条件依然较差，不会出现明显的降雪天气。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5度。未来3天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的影响，目前蔡慧英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西二环北段的北向南，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进京方向车流集中。目前全市交通指数为1.9，属于畅通级别，平均时速为每小时38.9公里，请您要小心驾驶。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龙辉的悠久历史。龙辉公司百年发展史上的每一个阶段都延续着这个百年酿酒圣地的荣耀与辉煌。例如中华牌的桂花陈酒，它就是北京葡萄酒厂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特别研制的。这款酒呈琥珀黄色，晶莹剔透，回味悠长，因为它甘甜养颜。那么问题来了，这种桂花陈酒还有一个名字，您知道叫什么吗？ A 贵妃酒， B嫦娥酒， C 西施酒。 今天呢，我们依然继续我们的老字号新江湖，要带您走进百年龙辉的悠久历史。这个酒是酿酒的酒哈，悠久的历史。那么当然我们今天的题目跟酒有关系了，这个桂花陈呢也是龙辉的旗下的一个应该说大家非常比较熟悉的一支酒了。桂花陈酿还有一个别名，您知道叫什么吗？贵妃酒、嫦娥酒还是西施酒？来，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百年龙辉今天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精美的礼品，3道题，有3份精美的礼品啊，请各位朋友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最近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文物局长会议上表示，当前的文物安全形势不容乐观。2018年全国文物将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推动重大文物犯罪在逃人员通缉令制度化，切实拧紧文物安全责任链条，严打文物犯罪。国家文物局将在2018年对文物安全问题多、文物违法犯罪案件多督查追责工作滞后的相关地区进行专项督查，对重大文物安全事故、重大文物违法犯罪案件和突出问题进行挂牌督办。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最近在两周封国暨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上公布了2017年陶寺北墓地的考古发掘取得的重大成果，确认陶寺北墓地的国属和性质。专家表示，陶寺北墓地在春秋时期应该是晋国的一处邦墓，在战国时期属于魏国，其中高级的墓葬可能是世袭贵族。2017年发掘清理墓葬109座，祭祀坑90个，车马坑4座。春秋晚期一座中小型墓葬中发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荒围遗迹，这批地下文物是填充构筑晋国史的宝贵资料，对进一步研究两周时期的墓葬制度、礼乐制度、分封制度和晋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最近法国的一名化石收藏家主动提出将他在欧洲收集和研究的八件产于辽宁的重要化石标本无偿赠送返乡。最近这批化石标本安全运抵了沈阳。这次赠送的古生物化石是有七件，分别是有七件带羽毛恐龙化石和一件原始鸟类化石，其中包括了距今 1.6 亿年前的褐翅近鸟龙、短羽始中国羽龙，还有徐氏曙光鸟等等。这批回归的珍贵古生物化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将促进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张大千先生是20世纪中国画坛的一代巨匠，与中国画人物、山水花鸟、鱼虫走兽无一不精，他的诗文真率豪放，书法劲拔飘逸，外柔内刚，独具风采。从今天开始，国家博物馆将举办张大千艺术展，这次展览分为集古得新、临摹敦煌、大风堂收藏、大千诗友、大千用印五个单元，展品有100多件组，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张大千一生的艺术历程。展览将持续到3月4号。 城市文化范，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记者从拉萨市旅发委了解到，2017年拉萨接待国内外游客达16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7亿元，两项都创了历史的新高。拉萨年均日照时长达3000小时以上，拥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几百个，是世界闻名的文化古城和旅游城市。2018年拉萨市将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为高原旅游注入增长新动力。眼下正值西藏的旅游淡季，布达拉宫、纳木错等旅游景点和景区都实行淡季门票，价格低至旺季票价的一半，住宿车辆租赁费用也不同程度的降低，进藏的机票和火车票的余量也比较充裕。来，目光转向亚洲其他地方。受到强烈寒流的影响，日本中部地区一些地方最近普降了大雪，现在已造成多人伤亡。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本轮降雪中，日本部分地区积雪深度非常的厚，福井市的积雪深度就达到了74厘米，富山市的降雪可达57厘米。大雪也造成日本局部地区交通运输出现了严重的混乱，比如从新泻市开往东京的新干线受积雪影响临时停运，连接名古屋、米原、金泽等地区的部分铁路列车被迫取消。此外，石川县和富山县多个航班也因大雪而停飞。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日前批准了药物奥拉帕尼用于治疗已发生扩散的乳腺癌，这是该药首次获批用于治疗某种基因突变导致的乳腺癌。奥拉帕尼通过阻断 DNA， 也就是脱氧核糖核酸酶，让癌细胞内的 DNA 难以修复，从而延缓或阻断肿瘤的发展。2014年，美国药管局批准这种药物用于治疗某些类型的卵巢癌。而乳腺癌也是美国的常见癌症，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机构等预测，美国今年会有超过25万女性被查出患有乳腺癌。还在讨论刷脸吗？您已经 out 了。不久前，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研究者推出了一种全新的生物识别系统——心脏活动密码系统。它的解锁方式凭借的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心脏活动，用户不必忍受原来繁杂的密码系统，直接刷心。这个系统是利用雷达、 远距离扫描，分析心脏的形状和大小，这些几何特征以及心脏波动等进行身份识别。心脏识别系统的安全性在于每个人的心脏都是独一无二的，其他人不容易获悉你是如何解锁的，而且它还会持续监测，确保没有其他人闯入用户需要守护的设备或系统。不过呢，对于心脏识别系统来说，最大的软肋在于心脏突发疾病时会发生识别错误。另外，多普勒探测的灵敏度可能会受人的胖瘦、所穿的衣服、肺部对心脏的遮挡等影响。所以，如果心脏识别系统真的能被普及应用的话，或许需要的是一套稳定的心脏数据。以前总认为女孩子是柔弱的，但是最近丹麦和美国的科学家对历史资料进行大数据分析后，发现面对饥荒、传染病等极端恶劣的情况，女性的死亡率要比男性更低，预期的寿命更长。这种危机生存方面的性别优势主要体现为婴儿期死亡率的差异。数据显示，在极端环境中，女性和男性的寿命差异在6个月到4年不等。对于两性寿命差异，有的科学家强调免疫、代谢等生物学方面的原因，还有的科学家认为生活方式等后天因素更加重要，比如男性更容易从事高风险的行为，消费更多的烟酒等等。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两条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最近首都之窗网站公布了今年北京地铁规划的情况，今年年底前计划开通8号线3期和4期的部分路段，同时6号线西延路段也有望在年底通车试运营。这三段线路将大大加强北京西部和南部的轨道交通运输能力。这些线路开通后，北京地下交通网络将更加高效密集，轨道交通运营里程也将再增加30公里，总里程达到638公里。另外，地铁八通线南延工程预计2019年通车，它连接城区到环球主题公园，而新机场线顺义区的有轨电车 T2 线也将在明年通车。西直门桥因为匝道多，连接的方向多，被很多司机认为是路况复杂的立交桥。记者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为了缓解桥上一些交叉口车流集中拥堵的问题，交管部门在西直门桥试行拉链式通行。这种通行方式在两条匝道合流前增加了交替通行的提示标志，并喷涂了地面文字提示，提示驾驶员前方车辆即将合流，应该按照交替通行的规则来行驶。按照惯例，为了避免市民因不熟悉这种通行方式而产生违规，试点初期交管部门将重点加强交替通行的引导工作，等到推行一段时间后，将对违反交替通行规则的违法车辆处以100元的罚款。来关注一下最近冬季流感的情况。今冬的流感来势凶猛，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市的中医医疗机构也积极参与到了冬季流感疾病的防治工作中。北京中医医院儿科启动了应急预案，医生停止休假，周末加诊，加强了门诊的力量，满足患者就医需求。另外，市卫计委也提醒大家，在流感病毒的治疗中，社区医院只能验血，无法做流感病毒类型的筛查，所以没有配备奥司他韦等药物。专家提醒大家，流感主要是飞沫传播，在照顾流感病人时，出入人多的场所的时候都应该佩戴口罩，板蓝根等药物不能当作预防流感药物随意服用。接着来辟个谣，最近有朋友收到保险公司业务员发来的消息说，国家为了整顿保险市场，从今天开始您的车辆保费会在原有基础上增加15%到30%，为了替您更省钱，请及时续保，以免多花钱。甚至还有消息说，保险公司业务员集体加班联系客户，抢在这一两天下单。针对这个消息，记者核实得知，车险保费将上涨的消息是不实的。这则信息是业务员为了拉客户，让客户抓紧续保的说辞。保监会表示，请消费者不盲从，不跟风，根据自身实际需求购买保险。最后来推荐一个周末好去处，2018年世界雪日暨国际儿童滑雪节活动将在21号，也就是这周日拉开帷幕。经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批准，北京市延庆区石金龙滑雪场选定为中国区的活动主会场，国内54个雪场作为分会场共同迎接这一滑雪盛宴。

干红了，干白，从颜色分还有桃红， 嗯 啊，从那个产区呢，就说中世界上这个产区挺多的，我们中国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产酒的大国，当然有法国了， 哦、 有澳洲了，有智利啊， 是有新世界、旧世界哈，不同的， 在 咱们。就是中国的这个酒是偏重于哪边，就是新世界还旧世界的酒的口味呢？ 我们龙辉呢，因为起源于法国传教士、 哦、 啊，然后一直酿酒师呢，跟法国也有关联啊，特别是解放前和解放后，我们都是中法合资企业， 嗯 啊，2001年以后才归国有控股，之前呢还是法国跟法国宝丽家合资过一段，合资运营过一段时间， 嗯， 所以我们的龙辉的风格呢还是法国波尔多的风格， 嗯，那 旧世界的风格， 旧世界的风格，那您跟大家说说呗，旧世界这个酒的风格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们一般的话，葡萄酒的话，现在这个新兴的分类有三种分类， 嗯， 一个叫旧世界，一个叫新世界，现在又出来第三个称呼叫新兴世界。 新兴世界，新兴世界是指哪儿？ 新世界的话，现在呢这几年的话，可能通过权威的人士认为中国也属于一个新兴产区。 哦。 虽然中国种植葡萄历史很悠久，但是中国酿酒的历史。酿造葡萄酒历史才短短的不到今年100多年啊，龙辉也是个见证者， 新兴世界哈， 对，新兴世界。 来，那您再简单的把旧世界和新世界跟大家介绍一下。 新世界的话，就是我们很大家非常非常直接，就是我们说智利啊、 嗯， 还有澳大利亚、南非， 嗯 啊，他们应该是个新兴的一个葡萄酒世界国家。 对，他们的这个葡萄酒的特点是什么？ 其实这三个国家大家一想就是阳光很充足， 是 啊，然后呢， 果香比较 果香非常好、 嗯， 葡萄酒的话颜色特别鲜亮， 是 啊，口感的话也饮用起来的话比较清爽、 嗯、 啊。那么这就是新兴世界的一个葡萄酒的一个典范， 这是新世界和新世界哈， 对 啊。然后旧世界呢、嗯、 那旧世界的话我们一般指的就是法国、 嗯、 啊西班牙意大利这些老牌的葡萄酒国家、 嗯、 那么它的葡萄酒的生产工艺的更加这个复杂一些、 嗯、 啊比如葡萄酒一定要进橡木桶去陈酿、 嗯、 那么葡萄酒的话主要看重的还是年份的一个选择、 嗯、 所以呢葡萄酒的酿造技术的话还是比较一个很传统的啊、 嗯、 没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创新的、 嗯、 那么在这个旧世界国家的话，葡萄酒还遵循了很古老的严格的一些酿造技术和方法。 嗯，那么他们的这个葡萄酒，可能这个葡萄酒里面的这种酸味和涩味会比较浓烈。当然，喜欢喝的人其实是觉得就是应该品它里头这样的一个味道哈。 对。 啊、嗯，那新世界和新世界的葡萄酒就是，这个果香比较开放一些哈，而且这个口感会更柔滑一些吧。 对。 其实旧世界主要是讲风土， 嗯、 新世界呢主要是卖阳光。 卖阳光，你看您这总结的特别好。 嗯、 那咱们说说龙辉呗，龙辉的这个干红干白，尤其是干红，它是一个什么样特点呢？ 龙辉的话，我们刚才赵总也讲到了，龙辉主要是我们还是一个中法合作来开发的一个技术，那么我们沿用的还是传统的法国酿造技术。 嗯， 所以啊，龙辉的，比如说我们的赤霞珠和华丽珍藏， 嗯， 它仍然传达的是一个法国传统的一个酒的一个观点啊、 嗯， 就是严格的按照法国波尔多传统的工艺来做。 嗯， 那么我们以这几年也一直在创新啊，因为要迎合中国人的消费者口感，所以我们也在调整，也去做一些果香味比较突出的啊、 嗯， 特别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桃红葡萄酒啊，它的果香味非常突出。 嗯、 那另外的话，我们的干红，我们也更在去做一些创新啊，然后呢，更加适合中国人那个消费的一个口感。 嗯， 那么我们更高档次的葡萄酒，我们还是沿用了法国一些传统的工艺的标准去实行。 嗯嗯，虽然说中国是新兴的这个产区，但是龙辉呢，还是尤其是比较高端的，还是这种用沿用这个旧世界的这种制作方式哈。 对， 这个其实也能看到在。这个龙辉的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博物馆里头，地下我记得有很多很多这个大的橡木桶，是吧？ 对， 那里头真的有酒吗？ 对，有酒。我们现在的地下酒窖也是在玉泉路2号、 哦， 每年要大量的采购法国的橡木桶， 嗯， 因为好的酒才值得进橡木桶。像我们日常在超市看到的100块钱以下的都不会进橡木桶的，对， 对啊，你想进橡木桶，它要在那陈放一个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占这个时间、占这个地方哈， 对， 所以它这个价格 橡木成本也高，时间成本也高， 时间成本、占地成本，你这做的这个精力哈都在这儿，所以它这个成本自然就上去了， 没错， 是吧？ 对， 啊、哦，那么对于这个葡萄酒呢，嗯，它是一个什么口感呢？

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欢乐驾到，爆笑幽默脱口秀，欢乐段子听不够，明星大咖来助阵，现金红包大放送，北京电台让你笑笑笑笑笑不停。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月16号星期二，农历11月30，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5度。总的来看，今天是晴到多云的好天，能见度也好，风力不大，有利于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未来3天也没有降水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1，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受上一时段京新高速建亭桥进京方向匝道处有货车事故的影响，目前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北五环顾家庄桥西向东车多，京藏高速进京沙河至北安河目前主辅路都是车多流量大。 城市文化范儿，百年龙辉的悠久历史。龙辉引进了法国纯种葡萄苗木，种植在自己的数万亩葡萄基地上，而这个基地的选址也是非常有讲究的。这里是与法国波尔多葡萄产区同纬度的河北省怀来县，是中国最好的酿酒葡萄产区。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经过百年的发展，龙辉公司已经发展成拥有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创新能力的专业生产销售葡萄酒的专业化公司，旗下的众多品牌在中外葡萄酒行业中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那么今天的第三道题就来了，您知道以下三个品牌哪个是来自龙辉旗下的品牌吗？这个是一道多选题。 A 龙辉， B 中华， C 夜光杯。 来，我们先来看看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这个龙辉。刚才其实二位也一直讲到了，现在是在这个河北怀来的这个葡萄种植园，然后主要的这个生产厂也在那边，是吧？ 对，是的。 哎，大家看来听得很仔细，答对的朋友也蛮多的。这样我们请这个杨总来选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 好。 哎，您看看选第几位？ 我选一个88位。 88，为什么呢？ 因为88年龙辉创立。 哦，这个 品牌创立， 这个龙辉这个品牌 创立 哈。 对。 好，来，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88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真的是一道送分题。刚才啊，二位其实已经讲到过好几次了，就是以下三个品牌哪个来自龙辉旗下的品牌，而且还是个多选题，龙辉、中华还是夜光杯呢？来，各位朋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百年龙辉提供的一份精美礼品，其中既有一瓶葡萄酒。

我们称作240， 嗯， 是克每升， 嗯， 那么240克我们一般18克糖， 嗯， 18克每升的糖可转化成1度酒精， 嗯， 所以呢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要求含葡萄的含糖量都要超过240克以上， 嗯， 那这样的话我们酿出的葡萄酒的酒精度才能达到12度这个标准， 嗯， 那么我们如果说葡萄含糖量又很高， 嗯， 比如它的含糖量会达到超过300克每升的话，那么我们用掉的还240克，剩下的60克糖留下来，它就变成甜的。 哦，那其实上就是跟这个酿酒的葡萄的品种有关系，是吧？ 对对对对对。 哦，嗯，那您跟我们普及一下，比如说像这种像中国红的这种葡萄酒，它是一些什么样的品种的葡萄酿的？ 我们中国红的话，原则上我们选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这些酿酒葡萄，比如说我们的玫瑰香， 啊， 比如说我们的龙眼。 嗯 啊，都是用来酿造这个中国红这个葡萄品种。 龙眼也是葡萄的一个品种， 对， 啊， 中国的特有的一种葡萄品种， 哦， 啊，叫 Dragon Eye。 这个玫瑰香每年这葡萄上市的时候，也是大家喜欢买着吃，特别甜的，那个， 也是先是葡萄， 先是葡萄， 对呀，啊，香味特别浓郁哈， 对对 对， 对 啊， 嗯。 而这个干红葡萄酒的话，它的这个葡萄品种就完全跟这不一样。 对，我们现在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全球我们将近有3000多种的葡萄品种。 嗯 啊，包括鲜食和酿酒和制汁的葡萄品种将近有30多种，嗯，3000多种。 嗯， 那么其中用来酿造葡萄酒的品种有240多种。 嗯， 那么用来真正的用来做好酒的葡萄品种不超过30个品种。 嗯， 那其中我们大家好像很多小朋友都常知道这个赤霞珠， 嗯， 干红葡萄酒， 这是最用的最广泛的这个葡萄的品种。 对对对 对， 对，比如说蛇龙珠干红葡萄酒， 嗯，蛇龙珠， 比如说这个霞多丽干白葡萄酒， 嗯， 啊，比如说那个黑比诺。干红葡萄酒，它都是葡萄的名称， 嗯， 啊，佩比诺葡萄的名称，啊，就这种关系。 嗯，他们就是属于这个甜度比较低的，所以酿这个干红合适哈。 对，他们根据不同的品种来酿出不同的这个酒的类型， 嗯， 啊。 嗯，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看来现在这个龙辉旗下的这个酒的品种也很多哈，有干红、干白的葡萄酒啊。还有像这种甜型的这个葡萄酒，还有桂花陈酒，这个刚才说叫什么？ 家乡型葡萄酒。 家乡型葡萄酒哈， 嗯， 除了这个葡萄酒之外呢，咱们说过去这个龙辉旗下跟桂花陈一起的，还有莲花白。虽然现在没有莲花白了，但是咱们有另外一款白酒，也是这个中华牌的，是吧？ 对，是中华牌，浓香型的中华白酒。 中华白酒。 对，中华浓香型白酒。 嗯，浓香型的白酒，嗯，这个据说是。跟一个大厂牌合作是吧？ 是的，是的，我们去年是要经营品牌，品牌经营， 嗯， 所以我们这个中华这俩字儿也很大， 是 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优势跟中国五粮液宜宾五粮液公司合作， 嗯， 啊，生产了中华白这块白酒，他们来生产，我们的品牌我们来经营，我们来销售。 哦，嗯，所以它实际上是五粮液生产的，但是叫中华牌的白酒是吗？ 对， 这款酒名字就叫中华吗？ 中华白酒 啊，中华就叫中华白酒是吧？ 嗯， 哦，所以旗下现在就是白酒也有了。 是的。 啊，哦， 嗯， 这个为什么就是要跟他们做这样的合作呢？ 第一呢，就是我们经营我们的品牌， 嗯， 我们品牌呢价值体现在于市场价值， 嗯 啊，所以我们在中国呢白酒的市场份额。要大于葡萄酒要10倍以上， 嗯， 中国还是白酒的大国和消费大国嘛， 嗯， 所以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品牌优势跟优势的白酒企业合作啊，做这份市场， 嗯， 对， 那么说到这个葡萄酒啊，大家真的有好多的问题，因为确实这些年来这个葡萄酒在市场上也是越来越多的人会了解它啊，也愿意去品评它，比如说微信网友糊涂芳心就说了，哎呀，每年过节的时候朋友们都会送几瓶葡萄酒。我也分不清好坏，只能看这个包装来辨别一下，想请教一下啊，什么样的葡萄酒它这才是好的呢？我应该通过什么方式来鉴别？这个问题稍微有点大哈。 这个问题呢确实不太好说。 嗯， 就像我们中国人天天喝茶， 嗯， 你问什么样的茶才是好茶一样啊，但是首先我觉得具备一些基本的条件。第一要是正规的企业生产的， 嗯， 啊，不要一些因为假冒伪劣的企业，它符合国家标准的正规企业生产的啊，酒标上，你比如说看酒标上就要有厂家啊，就要有生产的日期、年份啊、产地

4007106108。 是的啊，关于红枣的说法太多了，平时泡茶、煮粥、煲汤或者是直接吃都可以，而且它没有人群限制，没有季节限制，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健康不就是在平时的点滴积累的好习惯吗？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2369的张女士订购两套，说家里啊是常年吃红枣，从来就没断过。 好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没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4007106108，4007106108。您要知道，不是所有的红枣都叫做阿克苏养生枣的，它个头更大，味道更香甜，皮薄肉厚核小。那现在只要39.8元一斤，就可以享受纯天然的滋养。加油打电话。